攻读费勒莽书，基督耶稣的被囚者保禄和蒂马德弟兄，致书给我们可爱的合作者费勒莽，并给姊妹阿披亚和我们的战友阿尔西珀，以及在你家中的教会。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及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。在我的祈祷中纪念你时，我常感谢我的天主，因为听说你对主耶稣和对众圣徒所表现的爱德与信德。我祈求天主为使你因信德而怀有的慷慨发生功效，使你认清我们所能行的一切善事都是为基督而行的。弟兄，我由于你的爱德确实获得了极大的喜乐和安慰，因为借着你，圣徒们的心都舒畅了。为此，我虽然在基督内能放心大胆地命你去做这件该做的事，可是我这年老的保禄如今却为基督耶稣做囚犯的，宁愿因着爱德求你，就是为我在锁链中所生的儿子奥纳西摩来求你。他曾一度为你是无用的，可是如今为你为我都有用了。我现今把他给你打发回去，你收下他，他是我的心肝。我本来愿意将他留在我这里，叫他替你服侍我这为福音而被囚的人，可是没有你的同意，我什么也不愿意做，好叫你所行的善不是出于勉强，而是出于甘心。也许他暂时离开了你，是为叫你永远收下他，不再当一个奴隶，而是超过奴隶，做可爱的弟兄。他为我特别可爱，但为你不拘是论肉身方面或是论主方面更加可爱。所以若你以我为同志，就收留他当作收留我吧。他若亏负了你或欠下你什么，就算在我的账上吧。我保禄亲手签字，我必要偿还。至于你，你所欠于我的竟是你本身，这我就不必对你说了。弟兄，望你使我在主内得此恩惠，并在基督内使我的心舒畅。我自信你必听从，才给你写了这信。我知道，就是超过我所说的，你也必做。同时，也请你给我准备一个住处，因为我希望因你们的祈祷，主必要把我赐予你们。为基督耶稣与我一同被囚的阿帕夫拉，我的合作者马尔古、阿里斯塔科、德马斯、路加都问候你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与你们的心灵同在。阿们。